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好啊，休息嗰時候我哋討論緊一個另外一單政壇嘅花邊新聞，就係呢個容海恩咧，就琴日咧 嚇 就同阿袁離昌，即係袁離明嘅細佬，好似係 今日晏晝嗰個 就拉埋天窗咁咧。記者擔關心嘅問題咧，就唔係話呢個政治上大家可唔可以合作啊咁樣，竟然咧就係佢係咪奉子成婚？但我覺得真係幾荒誕嘅。第一，佢已經四十幾歲啦，呢、這個容海恩41歲。第二，這個年代仲有奉子成婚，我以為粵語長片才有的， 中學生都知道要有些安全措施。不是 啊，中學生現在有避孕套賣的，廁所那裡買 condom 是不是啊，大佬你就算特別需要那些什麼技法， 我要真的有機會問袁離昌先，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可以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我覺得跟我們 小心啊， 以往我們在這個奪命撈鬆講過一件事，就是容海恩的個樣子好像傻傻昂昂一樣，好像那些時間停頓的女主角一樣。 我終於明白了。 可能就是跟這件事有關，可能是。 即是你說袁離昌懂得那個 時間停頓的功能，可能是。那這個笑片這樣。那就回來講回這個689了。那就今天繼續發 功了。沒關的，689跟容海恩是。 沒有沒有。 不過一樣都是很7。 唔係，但據說好似阿邵家臻都好冧啊，容海恩喎。 係咩？ 係啊，點解好似追唔到啊？好似 好高個邵，容海恩係高過邵家臻嘅喎，好高嘅喎。 可能就因為體高嘅問題，交唔掂。 係 咁咧，就嗱呢、這個今日咧就發表呢個潮文啊，呢、這個勁啊，真係。係咁咧就係咧講香港人咧就冇呢個世界常識，又唔中意睇國際關係嘅書。 咁勁啊！世界常識係 啦，淨係中意睇運程書。 佢唔係用普世價值，唔係一教訓世界常識。 今日就成為呢個理論導師教訓香港人啊！咁就國家意識薄弱，就唔知道國家與國家之間嘅鬥爭咧。就是除了軍事鬥爭之外咧，有好多非軍事嘅手段去鬥爭。 非軍事手段。 咁佢又冇講係咩？就係話譬如去煽動你哋，即係搞亂你哋嗰個嘅，即係佢講緊陳浩天嗰單嘢啦。 佢有冇用和平演變？ 冇冇冇。咁我想心諗，其實究竟佢想點咧？ 係啦，點解死而不僵，同埋選擇喺呢個 moment 啊，喺啊呢個欣欣豬結婚今日走出嚟啊爆鑊咧？ 我覺得咧最大嘅問題，我覺得我自己有個直覺，我覺得一路佢不斷發律師信去喐講 UGL 嗰啲人，包括李慧玲啊、林卓廷啊。 郭 家麒啊，有 郭家麒，只不過係走去廉政公署嗰度請願，促請廉政公署加速呢個調查嘅啫，係都要收律師信。 咩問題？好啦，跟住 咦，聽日我哋會唔會收律師信咧？六八九，你有冇聽我哋嘅節目啊？而家 快啲寫嚟啦，係咁就咁咧。 記住，我係范國威，佢係劉西良。 係啦，咁咧就仲有係咩咧？就係找住呢個陳浩天呢單嘢咧，就連續5發工 啊，犀利！ 我自己的直覺，我覺得是咩咧？ 係咪想幫港鐵㗎？唔 係，我覺得他有機會落鑊啊 ！UGL 係，所以又死 到你留意下啦， 死到臨頭， 即係佢而家所有的動作，佢只係一個目的，就係香港處於港獨鬥爭的高風高浪急。 佢就係呢個國家安全嘅捍衛者， 係啦，就甚至係懷疑 FCC 勾結外國勢力。 係 佢今日個篇嘢有咩意思喺度？因為非軍事鬥爭 嘛，因為外國人，所以就勾結外國勢力。 因為 AF 啊，有個 foreign 啊呢個字喺度啊， 好在係 foreign。 係啦，咁好啦，咁嘅情況咧，呢個就同咧共產黨嘅政治鬥爭咧慣用嘅伎倆嚟嘅。只要挑高，挑高矛盾都唔係嘅。挑高矛盾之後咧，就會逼人歸邊啊。 嗯， 係咪？佢攞咗個道德高地啊嘛。我係反港獨急先鋒，為咗國家安全，國家而家面臨一個所謂同國際一個非軍事鬥爭，包括中美咁樣嘅貿易戰下邊，呢個國際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下山500字。好啦，我企喺呢個咁嘅位嗰陣時候，你廉政公署嚟喐我。咩意思先？你係咪受外國勢力指使先？ 係啦， 是不是順理成章的講出來， 是不是包庇偏幫這個港獨勢力呢？這樣是 或者 是我因為這樣而受到你針對呢？ 嗯， 是不是你這些全部針對我 UGL 事件的人都是別有用心的， 嗯， 全部都是勾結外國勢力，還有呢是陳浩天的一夥來的， 哇， 暗地裡是港獨分子來的， 很有想像， 我是為了國家而受到這個蒙難，啊，受到你們這樣的不公平的對待。這些招數呢叫做什麼呢？就是用左的方法去呢掩飾自己的所有的問題。我懷疑了，我沒有證據，我覺得我以我的直覺判斷呢，他應該很 desperate， 很 desperate 才會走這步棋。 是啦，因為 連續五日 陳浩天坦白說都是一個發聲明的友仔來的，而警方的七百頁裡面都說他的組織不知道 最低是十個人嘛。 是一個外國記者會搞一場的演講，是幾十人的聽眾，竟然可以影響到國家安全，你這麼抬舉他？ 是啦，咁佢就拉咗呢條線，我懷疑外交部咧就基本上都係循例發個聲明去講下嘅啫，話咁樣做唔得喎。 一如過往， 但 係 實際上將佢升温咧，就係六八九啦。你睇到嘅，一路將呢件事升温，然後咧就將佢變成自己係一個代言人啊。你見到而家林鄭月娥似乎唔係特首嚟嘅噃，你問我2017年嗰場選舉好似係冇發生過嘅喎，仍然繼續係馮偉光、屈永賢再加呢、這個。七七六八九嘅喎，真係 念馮偉光喎，又走翻出嚟 咯，係啊，係嘛？又話人哋嗰個租約，象徵式租約咩 token rent 啊嘛， 豐富我哋撈鬆嘅節目內容啊！ 真係我好懷念啊！其實以往我哋逢星期二總會衝出嚟噶嘛，好啦，而家又衝翻出嚟啦，所以點都要揾啲時間招呼下佢。我就係覺得佢好 desperate。你諗到啊？如果佢唔係咁 desperate， 嗱，佢係呢段時間先突然間湧翻出嚟嘅啫。你留意下佢沉咗一輪嘅喎。 嗯，是不是因為是即是持續有人跟進 UGL 的事件，他覺得唉逼到埋牆，我跟你死過？ 我覺得是那件事是落鑊的應該， 嗯， 如果你很簡單，黃金枷鎖，你看這個上訴庭處理曾蔭權的，那個判詞你看到的，包括許仕仁，黃金枷鎖這件事不在於你何時收的，其實你不可以說我上任之前許仕仁就看到了， 嗯， 係嘛？佢做政務司司之前噶嘛？ 之前嚇， 但係個官個判詞就話黃金枷鎖嘅意思就係唔係話因為你上任之前收就冇問題，係 因為你有收益， 因為你有收咗就影響你嘅決定啊嘛。 係 嗱，呢個我覺得咧係即係嗱，好多時我都話我自己冇咁準確，但我今次我真係好希望自己嘅判斷係準確。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希望我嘅預測係準確。 開香檳 係啦，就係咧準備落鑊。 真次真係可以做四個鐘頭嘅撈鬆去講， 八個鐘都得啊！如果佢落鑊嗰陣時候，由佢細路仔開始講翻起啊， 有四個鐘頭飲醉咗嘅我哋， 係啊，大家叫埋所有聽眾一齊嚟做都得啊！所以我覺得啦，呢場反港獨呢個咁嘅運動由佢搞呢個學院，港大學院開始，你留意。 2015年嘅一月，我記得好清楚。 2015年1月係啦，咁嗰個亦都係 UGL 事件爆咗出嚟之後嘅事嚟，一路咧佢係冇放過咧，就係話。我想就算在街見到有個阿婆即係揸住一個港獨的咁樣嘅報紙咧，佢都會走去影咗相，然後上載，然後就話港獨多麼猖狂。 係啊， 呢條友已經去到係 obsession， 我覺得對港獨 發夢都可能講住港獨。 唔係，我覺得佢好似點講咧，如獲至寶啊！ 係， 你明嗰種亢奮嘅程度係好唔正常， 而好似係水泡嚟嘅 喎。係啦，如果你話呢個係 嘅水泡， 呢個係一個好嚴重，等於你見到美國出現 ISIS 嘅恐襲。喂，你好憂慮噶嘛？你唔會係咁樣即係亢奮到咁嘅地步噶嘛？日日幫 ISIS 宣傳噶嘛？ 又唔接受治療，就唯有繼續攬住呢個水泡。 唔係，我覺得佢攬住呢個水泡咧，就希望咧就鞏固佢嘅政治地位， 嗯， 從而咧就令到 UGL 呢單案咧嗱，而家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講嚟講去都係法律師信告人。我成日都話最簡單嘅方式其實應該由廉政公署而家嘅阿頭，如果唔係白韻綠，就由呢個執行處嘅處長邱春樹出嚟。講一句 file close， 係， 咁你班友咪收皮咯， 係啊，停噶啦。 你范國威、劉世良仲講咩啫？郭家麒啊嗰啲仲講咩啫？ 嗯嗯， 係嘛？以前都係咁噶， 係， 係啊 ，no case， file close， 點解唔係啊？呢個先係問題，我就係話 拖咗咁耐， 拖咗咁耐，亦都發生過呢個李寶蘭事件， 嗯， 即係當時嘅署任嘅行動處處長，就係突然間離職， 嗯， 跟住接手嘅邱春樹短時間辭職噶嘛。係咪收尾 guarantee 佢 promise 咗佢某啲嘢，佢先繼續做喺度噶嘛。而家仲係署任嘅啫，佢係。 係啊，署咗好耐㗎啦。 未坐正㗎，係啊。所以我就話呢個內部嘅鬥爭仲未完㗎。 嗯。 究竟係咪可以將佢落到鍋咧？ 嗯。 我覺得咧就呢、這個喺佢 before 落鍋之前，港獨呢一場仗咧都不能平息。 哦，即係繼續打落去。 會仲有幾個彈散攻出嚟嘅，我覺得。 嗯， 即係要做到個勢啊！好像香港個個都搞港獨咁啊！嘥氣，我話俾你聽，你試下走去做個民調， 突然之間好危險咁樣，好 似係啊！你試下走去做個民調啊，就係睇下有幾多人啦、啊。你而家你話嗰啲後生仔，你我啲同學大部分都係教中學，佢、 嗯、 話根本佢哋冇興趣傾呢啲嘢嘅。而家啲中學生係係乜？但係佢就攞住陳老天話要發展中學呢句説話，就去我相信上報到佢上邊就講到。嗯，香港就充滿住呢啲港獨嘅分子喺度。 跟住嚟緊呢兩日嗰個係咪學生動員？因為學生獨立聯盟就話佢要去光復尖沙咀啊嘛，又喺大媽度唱歌嘛。我相信可能阿梁振英都會食住上喎。 我唔出奇 啊，即係佢借反港大媽，即係借光復為名就搞港獨為實喎，可能係。 嗱，我覺得咧，佢就等於肥胖以前出嚟幾時食蛋撻一樣嘅。 係。 逢親同老平開會之前咧，就會長吹食蛋撻嘅啦，即係提升自己民望，就係同北京開會嗰陣時，係啦，就去火拼咁啊。咁啊，六八九都一樣嘅，我覺得。即係究竟佢幾時借邊個人，借乜嘢 case 嚟去搞咧？就 depends on 佢有幾 desperate， 我覺得。 要 show 下自己啲 muscle 咧，就將港獨撞咗個沙包咁喺度練下拳。 我覺得唔係沙包。 你睇我幾勁。 而家港獨係變成佢嘅護身甲啊， 護身甲、 金鐘罩啊。 哦。因為你射我咧，就即係射呢個反港獨先鋒啦，咁樣。 係啦，即係話如果你 UGL 落鑊查我嘅話咧，即係你而家將反港獨嘅先鋒打成係一個犯罪分子，對國家絕對不利。 嗯。 亦都喺國家呢個尖鋭嘅鬥爭前線裏邊，你咁樣對付我嘅話咧，呢、這個就置國家安全於不顧啊嘛。 係。 咁先大鑊，咁啊佢 hijack 曬所有人都佢咪可以？係。所以我話好巧嚟嘅呢個。所以好多時啲人話政治冇嘢學，其實唔係。即係你喺六八九身上咧，好多嘢學到，我覺得你唔好咁動氣。 鬥爭哲學 係啦，你當佢係一個人類學嘅觀察， 雖然係 或者一個 動物學， 係啦，一個不正常人類研究所裏邊嘅一個對象，咁樣將佢切片化驗，佢每講句嘢啊，佢做啲乜嘢咧，然後同佢想達到咩目的啊，用一個咁樣的角度去睇咧，其實就會帶嚟好多歡樂嘅。係 啦，佢都有佢自己背後佢嘅邏輯同埋佢嘅考量。 我覺得他的政治邏輯就很清楚，他只是保住自己的命仔、所以我就說一開始我都講過，如果還六八九清白的、其實就是廉政公署或者防貪諮詢委員會。你想想防貪諮詢委員會 even 譚慧珠現在被人 remove 了、譚慧珠做的時候都不可以說 file close 的，寧願李寶蘭自己不劈炮不撈都不肯 close the file、那你說了發生咩事，任何人都睇得到嘅喎。你問林卓廷都好清楚嘅，其實係啊，發生咩事都，所以點解佢要俾律師信林卓廷就咁嘅原因，都睇得好清楚嘅喎。咁所以我希望就當六八九嘅炮火打陳浩天嘅炮火越嚟越高嗰陣時咧，咁我調翻轉睇咧就係、是、我哋去到八個鐘直播嘅時間就會嚟來臨嘅啦。我覺得係 啊，正 係啦， 有冇得上市啊？ 嚇咁啊，仲可能仲要。判刑， 判刑， 嗰 下分兩次， 系啦，十六個鐘 要定罪，跟住要判刑， 系啦，跟住最終上訴失敗， 嗯， 咁啊可能要八二一十六十六個鐘，可能要馬拉松式直播， 系 或者好似呢個 TVB 咁啊 ，TVB 你知唔知衰格到咩？ 啊點啊？ 佢而家嗰個咩男神嘅藝員咧，咪踢波咪昏迷入 ICU 嘅， 前日 因為喺 ICU 門口做 live 直播。 係啊，啲話啲藝人同佢哋打氣係咪？好似話係。 喂，大佬 ICU 嚟嘅嗰度係。 冇錯，喂。 第一我就唔明馬麗點解唔拋佢哋走。 病人嘅 咁你影到其他嗰啲病人咁點啊？ 娛樂化咁樣。 同埋其他 私隱嚟嘅喎。 出入嗰啲家人又點咧？ 係啊。 喂 ，ICU 唔係淨係你一條彈散喺度瞓㗎係嘛？ 唔係個個想人知道自己有病㗎嘛，大佬 係。所以我就係話呢個 TVB 咧就係呢個無恥無底線嘅。 好墮落啊！冇咩資源、啊。 喂，點可能喺 ICU？ 今時今日嘅港姐都係去出即係都係去西貢。跟住好叻噶啦，加多資源就話去澳門啦。 嗰、那個羅馬背景係 P 圖。 而家只係咁平，擺個 cameraman 去呢個急症室嘅，唔係急症室啦 ，ICU 門口嗰度就可以做到節目。佢覺得計算過，咦，成本效益可能咁仲好喎，平。 唔係，但係我都冇道德啊嘛。 你知 TVB 仲炒咗好多人啦、啊，大佬。 娛樂組都喐。 係可能係咁啊，所以連把關呢啲咁樣嘅做呢啲判斷嗰陣時候就即係、就是、做咗啲咁惡劣嘅決定啦。 唔係，同埋我覺得真係好衰格咯，我覺得呢樣嘢。第一 受傷嗰位藝員，你有冇得到佢嘅同意，或者佢家人嘅同意先？你當作一個娛樂新聞咁樣喎，大佬，呢個唔係娛樂新聞嚟嘅喎。你本身有個 東張西望啊，京張 唔係佢係叫做 Big Channel 啊，佢嗰個 Big Channel 啊， 佢嗰個即係 我平時真係好少睇，好多謝你話 我 睇 新聞嘅就我冇睇嗰段嘢㗎。 要 cap 下圖鬧下先上網。係 網上嘅直播嚟㗎，係 直播嚟㗎。 係啊，網上。 咁我報告下今日咧，呢位受傷藝員嗰個心跳嘅速度又減慢咗，或者加翻咗，醫生係點樣講㗎嘛？係 係啊，即係等於人哋救火，民建聯嘅區議員走埋去影相， 或者走去影相咁樣， 舉手 V 字係一模一樣㗎。哇！呢個幸災樂禍，同埋將人哋的痛苦嚟變成你的收視， 呢個好壞嘅品味喎， 都唔係壞品味，我覺得就係衰格， 衰格 個格衰啊，直情係。你一個咁嘅已經係壟斷咗香港嘅電視行業，係嘛？你即係你話 OK， 我幫佢打氣，大家都明白。 嗯、 但你唔係話要做一個網上嘅直播啊嘛，大佬，直播嚟做乜嘢啫？有乜嘢咁重要網上直播啫？係、嘛？你話天災人禍，你話直播都話等緊大家睇下，知道嗰個情況去到邊啦。嗯，你只不過是一個藝員在 ICU 昏迷，係乜？你咪你自己訪問下其他人都冇所謂。 呢啲 就唔係一個合適嘅方法咯，我覺得係。但我覺得有陣時係無恥就無極限嘅，真係。 啊！即係寫封信去醫管局嗰度投訴啊！點解醫院容許咁樣做先啦？ 記者問佢，佢就話：，我都阻止唔到。喂，大佬，點解阻止唔到？你咪叫佢走咯。 係啊， 再唔係報警咯，係嘛？如果係咁，咪任何人都可以。除了 TVB 之外，其他人是不是可以 ICU 那裡？ 不是的，醫院是不可以拍照的，應該是。 有私隱問題的。 是啊，是有問題的，是。 喂，我就說是不是除了 TVB 之外，其他人都可以這樣做？ 明天寫信投訴他先。 還有醫管局本身你要處理，怕他走，我覺得就 是。是啊， 是啊。你壞品味你的事，是嗎？ 是啊。 但這個地方就是不可以這樣做，就是不可以這樣做。 要保障病人權益嘛，大佬啊，是。 記者有問他的，其實。 是嗎？ 是啊，記者有問他的。但他們的反應就好像我們都無能為力了，這樣。 嗯。 即是無可奈何這樣。 嗯。唔得，要寫信投訴，要跟進啊！呢單嘢係 嗱，咁就下個禮拜咧就阿 Gary 好似 係我下個禮拜咧就有十日唔喺香港嚇、今日我要翻去我以前讀書嘅地方三藩市探舊朋友嚇，咁、所以咧我會幫手咧係請客席主持嚟嚇，咁 即係有表示樂意嚟接受邀請嘅咧，就應該劉小麗啊，小麗老師， 我冇同佢合作過 喺嚟中一集嚟緊嘅一集17號好，又或者24號好咧，其中有一集咧小麗老師啊上嚟。 好、哦，等我問下佢。對馮檢基點睇？我唔虛偽啊嗱， 真情對話，真情對話，真情對話， 真情對話。 好嘛，咁啊就希望大家特別留意啦。咁啊，阿細良就要到阿細良一個人，咁啊作為主持，再加個嘉賓主持，做嚟緊嘅兩集嘅政治咖喱飯。 嗯，加啲蘋果啊，加啲啤梨啊，咁樣可能個味道，日本咖喱飯、 老師咖喱飯 就唔同啲噶嘛，甜啲噶嘛，就同呢個印度嘅咖喱飯係唔同噶嘛，係嘛？咁希望可以有呢個新嘅味道啦，咁樣。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兩個禮拜之後， 好，再見過， 翻嚟啦 ，OK， 拜拜， 拜拜。喂， 政治好醜惡噶喎。誒，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噶。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